锵锵三人行，哎，今天你们俩色儿搭上了啊，感觉夏日和风 了， 夏天了， 哎， 是吧？对，就夏天呢，这天热呀，人的脾气也容易不好，对吧？咱们今天也接个地气儿，接谁呢？李菁他们老家的地气儿，大连。哎，大连人是不是脾气比较毛躁啊？ 暴脾气， 真的， 真是暴脾气啊！ 你们还海边呢哈？ 但是大部分是山东人过去的嘛。我有一个理论，就是为什么东北人体格健壮，就是从那个闯关东的时候，我觉得已经自然淘汰掉一批人，就体格好的、脾气大的闯过去了，留在那片土地上。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啊，这个需要这些什么搞生物的什么去验证。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推论是成立的， 哎， 脾气也大。哎，我跟你说，回去你就坐出租车吧，你就听他在那个他们有对讲电台，那不带脏字儿是不说话的。就是骂骂咧咧，骂骂咧咧，就是他已经形成了一种语言习惯。 当年我有一次去山东去有一个演出， 对， 是吧？然后他们就从酒店送我到那个剧场。你说山东这个司机急脾气，一路上还跟我说呢。但是他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他说你知道全国闯红灯第一的是谁？山东， 山东 就闯红灯这个数量第一，山东，他就一路闯着红灯。说东哥你放心，我给你赶时间。然后腾一下子，你知道吗？他开到那个剧场的广场上，最后他把车停在了那个台阶上，吭家骑上去了。我说这山，我也是山东人。我们家是章丘的，不是。咱们今天讲大连啊，还不是讲男的，讲这个有个女大学生。这几天呢，这个女大学生呢，我觉得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因为呢，就说是怎么回事了，在一个餐厅吃饭，有一个孩子，妈妈带着一孩子，孩子打闹，可能尖叫了一声，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女大学生突然间就发作了。据说她妈一开始说呀是踹她孩子，其实看来应该是踹了那个椅子，但是这个椅子也很不应该啊，对，你不应该去袭击孩子嘛。所以他妈妈把这个视频放上网以后啊，我的天，这个女大学生，我都听见她哭了，就说我知道我也反思了，我也不对，不应该冲着孩子，但我确实没有打孩子，我踹的是椅子。结果呢，另外的人又把这个东西放出来，就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这个孩子的妈妈看来也是非常凶悍，还跟服务员打起来了。您听说这事儿了吗？ 我听说了，听说了，对吧？ 您关心这种接地气儿的事儿吗？ 这个我有时看一看，这个当八卦似的看一看吧。 哎，所以呢，我可以先给大家看看，咱们就是说今天的人呢，我觉得全中国的人民都着急，着急表态，对吧？就是不像你们科学家先着急先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呢，好像大家都很着急表态，很着急骂人，而且呢，但是我倒觉得这个，你知道，我现在看中国很多新闻呢，特别有意思。按说这种就是社会新闻，一些街头的纠纷，对吧？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播音艺术啊，这个播音的腔调，有时候让我产生，你比如我在香港和台湾，我觉得呢，它那个内容和形式啊，似乎我听着是顺溜的。比如说像这种街头八卦，你像台湾的那种解说就是哇，他冲上来了，哇，他打了，是吧？他是那么一种气氛。但是你知道吗？咱们国家有的时候我看新闻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还是这种像那个和尚式的那种配音， 一本正经的， 很严峻的这个声音。 道德法庭上审判你是吧？ 就很沉郁的这种男中音，但是他讲的内容呢是非常 琐碎的。 这个时候，这位女大学生，她站起身来，走向那边，踹了一脚。 林正学 生，他是非常沉重的语气，但说的是一个这样的。咱可以看一段。 记者找到事发的这家饭店，拿到了这起事件的完整版视频。之后可以看到，双方厮打在一起，几名服务员上前将宋女士拉开，但宋女士仍然很激动，甚至对服务员动了手，并不断拿杯子等物品扔向那名女大学生。一名服务员将宋女士拦在旁边，那名女大学生在同伴的陪同下往店外走，离开前拿起了一个物品扔向宋女士的同伴和两个孩子。看到这一幕，宋女士再次追了出去，这时本来拦着宋女士的服务员也急了，动手打了宋女士。之后民警赶到， 将相关人员带走。记者通过电话辗转联系上事件中的那名大学生。 哎，咱们这个本着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精神看了一下。哎，吴老师，你说你这么斯文的人，你知道中国社会啊，这种经常的这种街头的这种纠纷呐、啊， 对， 你要经常出去遛弯，你常见。 是有的，有时是能 见到。你像比如像你这样的人，你是不是觉得你一辈子都不会碰见这种情况？ 不是，有时是会碰见，在哪儿？世界各地什么地方都能碰到这种人。 那你这可是秀才遇着兵啊！ 啊，那不一定了，就是说，你不一定要采用很激烈的形式去做处理这些事儿，但是你比如说你要想要回你的权利，你还是可以去做的，有些更好的一些手段。 哎，你还甭说。你要是那你这更好的手段，如果碰到上次那个美联航的那个， 啊， 你也跟人讲道理，最后给人家把鼻子打出血了。 没有，就讲道理，我经常讲的这个，我不但说这美联航 最后有没有被拖出去过？ 没有。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有时候也管闲事儿的， 嗯， 比如在那个故宫里头，好多地方他写的不让用那闪光灯照相，一堆人在那儿用，然后我那次是我记得我一个个让他们都不要照。不怕惹事儿的，然后我还把那个服务员叫来给训了一顿，我说你得管，他说哎呀，管他干什么呀？后来我说那你把你的经理叫来，我来跟他说， 哎 啊、对，所以这个事儿是我有时是管闲事儿的， 嘿，他这是忍者无畏是吧？哎，你知道像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啊，我挺能理解的，就说现在街上很多暴脾气啊，你哎，我就过去说是谁啊，是郑板桥啊，还是说谁啊，有过那么一个诗，你想人家这个就是说夜阑卧听潇潇雨啊， 对， 疑是民间疾苦声啊，就是晚上听见下雨都怀疑是老百姓的疾苦声，我做不到了，但是我有时候可以感同身受， 嗯， 你比如说我现在经常意识到，就是说咱们为什么要接地气儿啊，我现在经常意识到我呀跟很多人的生活的状态是不同的，比如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整天去的地方大多数都是有空调的，对吧，虽然我经常投诉凤凰就冷气不足，对吧，但是你比如说今天我打个车，一上车这个的士司机开这个窗户你知道吗，热的我还穿成这样，热，我说你能不能开冷气，他说空调坏了是吧，你说这我当时我就想发火，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你看我在这个时候我一想，我想多少人民他们每天在这样的温度下，我觉得他们脾气比我暴啊，是我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 就是如果你把我扔到这种地方去，对，当然我是举个例子，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可能啊民间很多这种纠纷，咱们有时候觉得咱们以为是读书人觉得哎他们你看他脾气这么不能自控，可是后来我想会不会把咱们扔到他们某这个具体的处境当中，你都很难 hold 得住你自己， 嗯， 你说是吗大恋人？ 啊，对啊，我看这个视频我就觉得哎，我就试想我要自己是那个母亲啊，我也觉得我也肯定会愤怒，但是我当然没有彪悍到去跟人动手，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你去如果别人对你孩子这种暴力的这种举动，不管你打没打到，你肯定会生气的，你肯定会去跟别人去，不管是语言上的还是像这个妈妈是那种了，我肯定做不到，但是肯定会去跟他去对抗，我觉得这是肯定做的。但是现在我就觉得现在这个舆论也是啊，今天是一个版本，明天又反转，后天再反转，不管怎么样，你对一个孩子有这种暴力的这种意向，我觉得就是不对的，这有什么可去讨论的呢？当然我也能理解大家心情，现在每一个人都是一堆事儿，但是你再怎么还是有底线的吧，你不能对一个孩子也要这样的举动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当然 是一个基本的， 这是大是大非， 啊，对呀，啊， 这个没问题， 啊， 这个没问题，对， 把这个攻击的方向指向孩子，这个是绝对是可忍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是在公共场所怎么管教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我也是一个妈妈了，其实我也挺头疼的，我有时候就是我如果没带孩子出去的话，我就能理解大学生，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也会挺烦的，比如说你跟朋友在一个地方谈事情，哎，旁边就来一个孩子，一会儿在这扒着你的那个，看，哎，你吃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呢，有的时候要看家长态度，就是你怎么来教一个孩子，在公共场所要有公共规范。有的时候我觉得注意到是什么，有的时候父母是不表态的。他就觉得我孩子多可爱啊，你这个都是可以容忍的。但实际上你在公共场所，孩子听不听你的是一回事，但你必须你要有一个态度，我觉得很多人介意的是你父母没有这样一个态度， 确实， 我觉得啊，这是我理解 的。我觉得就是说，你比如说人扒在你这肩上，那孩子过来，应该是找他的父母去说这件事儿，让他把孩子看好，就不要直接针对孩子来去做什么行动。像这个女大学生，她可以，我觉得比较合适的做法，她让她的这个叫什么 妈妈、 父母妈妈把这孩子看好。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您这个当然是拎得清了，但是就是说你刚才讲的，我确实觉得这当父母很麻烦，在孩子的某一个年龄，你比如说坐飞机，你记得吗？ 对， 全程3个小时，这个孩子一直在啊，我这，哎，妈妈，你说有态度是，大家有态度，但是，哎，你们都是为人父母，你们碰见过这种没法不在公众场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情况吗？这该怎么办？ 有过，这飞机您说这事儿是遇到过， 大家基本都能遇到过。 你怎么弄住他呢？那是你自己孩子，你也不能掐他脖子，他就是不能遏制啊，你怎么办呢？ 我是还真是最近遇到一个这个事情，我也在想，就是我们飞机上就是一个从美国回来这个长途飞机，大家正陷入沉睡，就一个孩子不停的沉睡当中，一个孩子不停的在哭。那刚开始你想，特别是做了父母的都会觉得能容忍哈，这个孩子难免，但是我觉得我不能理解或不能接受的是，这个母亲一直不表态 啊， 母亲就一直不表态，然后顶多可能也是个人性格吧，因为母亲是一个很温柔的，母亲说啊可以啦，那行啦，可能那个好像是说爸爸留在美国，这个妈妈是带着孩子，那你哭也找不到爸爸，就很温柔很温柔，但是对孩子无视无，就是于事无补，然后呢就孩子不停在哭。我觉得要是我可能给孩子抱离这个座位，我到一个公共的就是比如说走廊啊或者过道，哎，你去哄他，不管哄得好哄不好，那至少让周围人看你这是一个妈妈的一个态度， 至少要让全机乘客看到你的努力， 你的努力，对， 是 他这妈妈完全不，我就不作为，好像觉得大家都应该接受这个。那后来那个很多人都受不了了，就过去说，就有点都开始发火了，你为什么不管他，你跟他说你哭爸爸也见不着的，就开始发火了，这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好。就这样， 这时候我觉得应该要我的话，我可能会首先跟空乘讲， 嗯， 让空乘出面去跟他说这样的。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那天讲一个事儿，就是他那孩子很小的时候，虽然很小，他很有钱的，但他从来不买商务舱的飞机票， 嗯， 就带着孩子在后面坐。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一哭啊，毕竟那个经济舱稍微乱一点，就是比较吵一点，嗯，商务舱 没有那么隐目是吧？对， 商务舱很安静，因为那个，所以他那时候自己坐飞机的，他从来是坐商务舱，但是每次带着当时一对还是双胞胎，那个两个孩子，从来不买商务舱的票，就这样经过了大概2-3年，这孩子能够比较管得住自己的时候，他后来才去做商务舱。 您看，您这个就反映了舱位歧视， 不是舱位歧视， 坐商务舱他就能安静点。所以说，为什么一接地气儿就乌烟瘴气儿，都在普通舱哭呢，是吗？ 也不完全了，就是说，我觉得他能够这么做一个考虑还是不错的。 是是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吴军老师有经验，那带出的孩子女儿也是这么有出息的啊。但是他们有过叛逆，就是你完全绝望无法对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吗？ 这当然有了，这个到我觉得12到18岁孩子都是这样子，就是普遍的， 哦， 就是说青春期的逆反，这个是没办法的。 还有的人就是有一种说法，是8-9-10岁狗都嫌， 对对， 7-8岁吧， 7-8岁，你 7-8岁还不至于，7-8岁还比较可爱的，是 不是？哎，真不是，我跟你有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在一个阶段上，你就感觉啊，他就是说完全不给父母面子，就是说什么都是不对，你跟他道歉不道歉， 这故意的嘛， 就不理。哎，要就在家里还好办，问题是让父母出去丢人，我已经见过好多。哎，你说那种怎么办？就有的时候弄得，你比如说我们跟别人的这个父母孩子啊同车，哎呦，你就那，你见的他是朋友的小孩啊，你跟他说，哎，你在看什么书啊？给叔叔看看行不行？不给你看。然后你昨天玩什么了？不告诉你。你说吧，那个父母啊，就完全没有办法。哎，你碰到这种情况？ 我可以说我正在经历这种情况。 对，这怎么办呢？ 我也没办法，我也准备去上谁讨教教您。比如说哈，孩子他喜欢开窗，他就不喜欢空调。他就特别喜欢开窗，我觉得说老实话，在国内还行，因为速度都比较慢，也没有上高速，你开就开吧。我觉得也是跟我们平时可能比较放纵有关系。可是到了美国， 不系安全带，就是在高速开窗，就显得特别的特别的 危险呢。 对，不光是你不方便，是对噪音很大，但是他就要开窗，一上那个朋友的车，他就要把那个车窗给摇下来，然后我就先是还在温柔点啊提醒一下，暗示一下，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又开了，然后人朋友说，哎呀，那个孩子声音太大了怎么，然后他过了一会儿只要一红绿灯他噔又给摁下去，然后我声音就提高了，我说就开始拿眼睛就来暗示他，就瞪他了，然后他就说，你看我妈妈那个要你们不在他就该扭我了，就给我掐我，就让我很尴尬。但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有时候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来去处理那个，很尴尬很尴尬的。 那最后怎么办，只能是这个城管的手段 最后就是两个人一起说，两个人一起拿眼睛直暗示他，然后语气更加提了一级啊，那这还是 这吴老师方法多，你有什么科学方法？ 不是，一般如果我的孩子的话，我会跟几个了，首先第一个了，我要是父母的话呢，我跟他假设搭乘别人的那个汽车，我会跟他讲说，我的孩子呢可能会有一些坏习惯，可能坐车的时候他可能不小心会把你的车的窗户摇下来，然后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了的话呢，可能我们停到路边上，我会跟他说，然后把这个弄好了再走，我先给对方可能要打个招呼，这是第一个， 哎，事先告知，哎，我觉得这个就不错，这下就行，到谁家 大家互相有容忍度， 这是第一个， 我们家这位可是不好惹， 然后呢这是第二个呢，会跟孩子讲说，坐这个车呢，这个叔叔的车呢和我们的习惯不一样，那个在这个地方呢开车这是很危险的一些事情，因为这个速度比我们原来要快很多，所以呢就这么长时间，哎，那个你就忍一忍，那个不要去开窗户啊， 哎， 那我可能是这样一个方式。 你比如说还有的就是让大人特别没面子的，你比如说有的那个孩子那个手欠呢，到了人家别人朋友的家里，弄在这书架上，人家摆着艺术品或者摆什么，你这就拦不住啊，他就要拿呀，噼啪你一看这那个唐三彩就摇摇欲坠，哎，你那个时候不出动城管的手段，你怎么能够制止住他？他不停的，你怎么办？ 没有，我可以再讲一个，那个我一个朋友，他们我们因为在美国经常大家会办 party 呢，有还不是说不是熊孩子，不是说十几岁立法，就是五六岁可能他不小心会碰到一些东西，那么。他们会有时候在写邮件的时候会说好了，说我们家呢有些台阶，他说了比较委婉，这个主人说我们家有些台阶，你们每个人呢平时呢就是他孩子走动的时候，你意思是大人跟随着这个孩子，省得这个孩子绊倒， 对呀， 那他实际上有些时候孩子不小心 管一下，是吧， 看管一下，因为他那个就是危险随处不在的，因为他是说怎么呢，比如说有些那波斯地毯很贵的，一杯可乐就撒上去了，这就完蛋，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父母是知道了，比如说有个四五岁孩子那拿个东西拿端着这么一杯可乐，那个父母也是在旁边颤颤巍巍的，就生怕他这个撒掉， 哎， 所以互相一开始有些时候丑话说前头，我觉得比较好， 对，你得事先说好了，这是一恐怖分子，对吧，全神戒备。 然后我以前也说到一个观点，我就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独生子啊，形成一些习惯，它确实是跟这个大背景有关系，因为你比如说孩子他没有同伴， 对， 那我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你又不能给他扔家里，他你又不放心，他又没有大到那种程度，你就必须带着他，但带着他呢，他跟大人之间的那个他不感兴趣我们的话题， 对， 但他一会儿就跟你说，哎，你给我念会儿书吧，你给我读读这个吧，或者这个是怎么回事，你就烦怎么办，你就那好吧，今天就给你拿个 iPad， 你就安安静静的，都是让步。我觉得这个我后来发现，就不光是我们家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出来都是这样，好，你安静一会儿吧，你赶紧拿 iPad 看，就孩子看的时间就越来越长， 哎，真是我早就发现了 iPad 这个东西， 我就换来我的安静， 是个他们的毒品，你知道吗，就是 这 你还不管怎么弄，你给他就马上， 所以我要现在带孩子出去，他都跟我谈，你让我搭 iPad 吗？我说可以，这样。但是我是觉得，你看，就是到国外，他们有的时候有兄弟姐妹，他不就不纠缠父母 啊？ 他们自己玩，他自己找话题，自己一起看书，自己交流。像我觉得这是独生子女一个问题。然后后来我在美国的时候，还参加了也是，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很多朋友的一些聚会。然后我在那里面看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媒体的一个我很尊重的一个前辈，我发现他儿子 儿子大了，大概是16岁吧。我 很儿子很不让人， 我很欣慰的发现，也是共性。那个孩子基本上面无表情，谁跟他说什么，那就是遇到了一块墙，你知道吗？完全没有表情。然后爸爸是一脸谄媚的，哎，那叔叔问你这个问题了，你可以。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儿子就是拿手机，然后就吃完了。拿手机就是把这个通道就关掉了，然后我就很欣慰，我就觉得原来大家 都你现在很多 是吧？ 吴老师，你说这都算正常？ 我觉得正常。一般呢是这样的，我经验就是说，让孩子们他们自己互相玩，这是一个。一般主人家的孩子有义务带着，尤其如果这个主人家孩子啊，说是比如他16岁，带着一群13、14岁，那就比较容易啊，直接就开始头了，带着大家到哪儿去玩。而且有些时候像这种 party 呢。要专门的想好了，就是作为女主人啊，要专门想好了，可能孩子们应该玩什么，要给他事先准备好 的。设置一些意 义。比如说他，因为有些人还有游戏屋，比如说打那个 football，比如说我会准备一些这家里，你们就去玩这个，或者事先准备好两盘新的电影，你们去看，大概这个是家里要想到的，这是作为这个主人家，这是一个。但是如果另外情况就比较糟糕了，就是说这家的孩子8岁来的。客人的孩子都12岁，这事儿就没办法了。那这时候有时候，常常就是说那个，就是这个办 party 的这个妈妈们，这就比较辛苦了，要把这些孩子们凑吧来去。 这真的，我跟你说，我见过好几回朋友聚会，这个妈妈我真是很崇拜。就咱们先去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妈妈真的是很了不起，就是说她就处理很多尴尬呀，我都在旁边看，我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有，你比如说有时候几家人，其中有两家，一家带个儿子，一家带个小女儿，这儿子跟小女儿玩，这大人们在这儿聊天，聊得挺好。就这俩小孩抢玩具，抢，这小男孩啪打了墙这边一巴掌，这么，你要，我都觉得哎呦，这该怎么办呢？你知道，你说这个。就很尴尬，你就是， 我那个我小时候就经常那时候住那个大院嘛，就经常两个父母就是两家就打起来了， 对对 对，啊就是因为孩子那个什么你们家孩子打我了，我们家孩子打你，我现在一想起我小时候就住那个大杂院的那个，这是一个场景，然后我就想这个妈妈还真是。不太好处理，但是现在你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不算特别淘气的，但是也会男孩成长总会有纠纷的，那天一回来说，我一看他脸上也挂了彩了，我说你怎么了，被谁谁挠的，然后我就很生气，后来他就说别人告状说他把人鼻子打出血了，然后我说你给他道歉，不行他先打我的，然后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说不管别人打你怎么样，就是你也动手了，你一定要向别人道歉，就是这样要求。 所以你看后来我就理解了这个女人为什么说闺蜜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呀，我就发现咱们当了妈妈之后啊，她们为了孩子啊，很多时候也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你这真的，你像所以说就是说，哎，我亲眼见着一回，就是说几个妈妈在一块玩，她们按说是闺蜜好朋友，但是有些情节太严重了，突然这个妈妈看见有个孩子两个小男孩打起来，当时这小男孩正咬在这儿，咬出牙印来了，哎呦，我就见这妈妈腾一下像母狮子一样过去薅着那孩子脖领子扔出至少1米开外去，然后俩妈妈按说刚才还好的不得了呢，说你们家孩子怎么咬人呢，你们家孩子不哎呦，我觉得这女人真是，就是我担当不了此任，这怎么跟他怎么办？他很复杂的关系， 这事很复杂，而且在中国因为没有一个伤害赔偿，在国外比较好办一点，就是咬了以后伤害赔偿嘛，那就 是哦，就咱们本来是好朋友啊， 那没关系，那 你的孩子咬了我的孩子， 那对，就伤害，有些时候也不是也不是你赔掏钱，是你的保险公司可能要掏钱了，就是。 所以 不容易， 弄个孩子真不容易。 而且是这样的，在国外是我还遇到不是小孩老人，这也是跟你说的情况完全类似一个情况，就是说，比如张三请了李四这一家人啊，那都挺好的嘛。那个有老人去自己家去玩去，周末开 party， 然后他们家后面有一条小河沟，那老人走着走着不小心嘛，自己就是没人去管他，这老人走到了小河沟掉进去淹死了。然后就开始这个李四这个客人家就开始告这个主人家，这个官司打得么一塌糊涂。 哎呦，哎，你说要是中国人会这样吗？ 现在也经常有，比如说什么工友一起吃饭，然后喝多了，然后回家路上有的时候是醉倒在路上，第二天发现死了，那就去告那个 有的是我看有一个案子是等于是朋友之间我搭你走到那个小巷子口了，说啊我马上到家了，那就给那人放下了，结果那第二天死了，那个家属就告这个朋友，就是你没有尽到责任。现在也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还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好 啊，搞得再亲密了不定出什么事儿呢。但是我觉得吴老师好像永远感觉云淡风轻，是吧？你两个 该说理说理， 或者也没有了，因为有些时候你着急没有用啊。我就是说， 我觉得你好像对你女儿起的作用比她妈妈感觉都大。 我是比较纵容他们，可能因为有些时候你着急没有用，就是说慢三拍，很多事儿，包括我跟我太太也讲，什么事儿慢三拍， 事缓则圆。 对， 但是他咬别人家孩子，这事儿。